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凌晨5点，此刻正醒来。 She captures her reflection, then she throws the mirror to the floor.Images distorted, screaming, is it worth it anymore? No. Are you scared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might put you through? Does it make you wanna hide the inner you? You're not the only one, so let them criticize. You're untouchable when you realize.Feelings, but nobody there to feel the pain. No, no, no. They can rip you, bring you down, down to the size. But they will never get to the heart you hold inside. You're not the only one, so let them criticize. You're untouchable when you you 放手心，看着它旋转，直到双脚离地，再没有秘密。我们是年轻的神的太阳升起。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护照很轻易手托着行李，在人群看别人上演离别戏。 我要去哪里 哪里都没关系，永远像猜谜，今晚住在决定。天一亮我心在埃及，天一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艳遇。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whisky。如果有人想要纪念品，谁会伴我同行，目送我出击。我决定天一亮我心在埃及，天一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之旅，当一对完美的伴侣。昨天我在北京哭泣，明天我在纽约 shopping， 时间地点从来不是距离。我想去听一场古典的歌剧，穿一件 sexy bikini。 如果有人想要 街灯般出我眼前下一步，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一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我该怎么对自己好？

97.4，北京音乐广播。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靠软实力，不免得娇媚欲滴。咬着银牙，付极大代价换现在做法，从前受人全将我先发，但独独是你仍打打打打，还在敲我收养吗？ 来 开，你也会爱上我的，凝望着我，我信我有你要的，狂热和努力，谁话并无价值，旧日话我不好，慢慢亦拥立下我， 唯独你， 你只有某个洁癖，无视着我，犹如从未诞生过，又或越羽翼，缓慢又如太极，祈求一天一点靠软实力 ，boom， 终于有牙还击，几分姿势，加几分胆识，方可得到，不可得到的。不敢高攀你，也不肯出色，敢无战若无大志，也不刺激。你也会爱上我的，凝望着我，看看你错过了的，狂热和努力，谁话并无价值？旧日话我不好的，慢慢亦容纳下我。 唯独你， 你是有某个洁癖，无视着我。实力 boom 开出一个奇迹， 穿过城市的霓虹，任凭记忆的翻涌，走进沙漠的荒凉，迎接生命的朦胧。地平线上的海浪，就像你给我的温暖。夜空中沉静的月亮，就像你永恒的回望。找新的方向，和我一起变得更坚强，有你给我敢爱的力量，和我一起为爱心 爱是彼此唯一的阳光， 寻找新的方向，和我一起变得更坚强。有你给我敢爱的力量，和我一起为爱信仰。 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时光飞船马上就要靠站停泊，您接下来即将收听的是六点活力派。